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大大哦，我们又见面了。好，今天是星期二哈，那我也是如约而至。昨天呢是我一个人，然后我说今天呢我会请到一个怎么说呢，一组嘉宾。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阵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非常非常的有爱。为什么呢？这个阵容居然有小朋友的加入，这是我们挑战新歌声至少在2018年开播以来哈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一个强大的阵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大家庭。可能你刚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你不会就是觉得哎，这是一支乐队吗？那这是一支什么样的乐队？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组成阵容，然后听到他们的歌，你就会发现哎，好像真的是跟想象的有点不大一样哈。他们到底是谁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欢迎皇上乐队来跟我们打声招呼好不好。嗨，哇哦，这个我们的话筒是来自哪里的呢？来，再跟我们说一遍好不好？好，来 ，Hello，Hello， 大家好。 哇哦，这个气非常的足啊，一看就是。那我们这是我们的主唱啊，也是这个队伍的领路人，对不对？对 对， 来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们是皇上乐队。 哇，皇上乐队，这个太霸气了。如果光听名字的话，大家肯定会想说哇，是谁这么大言不惭还敢自称皇上。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是黄土高坡的皇上下的上，是这个皇上乐队啊。好，那么我们再次欢迎一下，那么刚才这个出生的这位呢，就是皇上乐队的主唱，也是我们乐队的这个怎么说呢，队长黄渤，对不对？哎，好的，欢迎，再次欢迎 ，Hello， 是的，好，那可以离话筒近一点哈，不然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嗯，好的，哎，那么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歌曲。那今天其实大家看到这个我们的阵容哈，有3位穿校服的这些孩子们。那我来说你们的名字，然后看我刚才记得对不对。然后我说到一个名字的时候，然后对应的这个同学跟我们对着镜头打打招呼好吗？来，首先我们来欢迎刘畅。 嗨，然后我们的小朋友，我忘了，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来，啊，刘一鸣是吗？好的，来跟我们打声招呼，嗨。还有坐在他身后的这位大哥哥，来 跟大家打声招呼。哇，这是我们全程的贝斯啊，所以说呢，这个贝斯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他是不善言辞，但是呢，确实是。全场都需要他。 OK， 那么皇上乐队我们还是因为我们话筒不够嘛，今天这个阵容非常的强大，所以我们主要还是由我们的主唱黄渤来代说，好不好？ 好 好的。那这个皇上乐队先来介绍一下吧，你们是怎么组成的呢？我很想知道。哎， 我们做音乐很多年，然后我跟我的这个同伴， 对，哎，为什么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稍等。 好，来来来，嗨！ 音量小吗？还是我的？ 哦，这个音量好像是很小。哦、来来来 ，Hello，Hello，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 好， 好，让我们再一次这个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的皇上乐队嘛，然后这个我们的主唱黄渤来介绍一下这个乐队是怎么样组成的呢？ 好，我觉得是这样，在音乐的道路上，然后我们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然后慢慢慢慢走到了一起，然后写了很多的这原创音乐，还有就是一边写音乐的同时一边也在教课，然后、 哦、 哎对， 这三位都是您的学生是吧？ 对，这三位是我特别、 优秀的 特别我为他们感到骄傲的三位这个小朋友啊、我的学生、特别的棒啊。 这个最小的小朋友叫刘一鸣是吗？ 刘一鸣，对， 刘一鸣今年多大了？8岁。我的天哪，才8岁就开始学沙锤，你学了小朋友学了几年了？还是由我们的黄渤来说吧。 好、我们的刘一敏是对于打击乐、尤其是节奏方面、特别敏感，然后他现在学的是爵士鼓、架子鼓， 哇， 然后他打鼓特别棒，然后今天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插电、所以呢今天的鼓要不然今天绝对是他是我们的小鼓手啊， 对呀、 特别的棒、所以今天我们一看有这种形式，但是呢为了音乐更加的丰富多彩、最后让我们的小家伙来打沙锤。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小朋友才8岁，你想都已经开始学这个爵士鼓了，他学了很长时间吗？ 他学了半年不到。 半年不到，作为老师你来客观评价一下你的这位学生，你觉得他这半年怎么样？觉得他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天赋的孩子？ 他对于节奏来说是相当有天赋，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的，那这个其他的两位呢是稍微大一点啊，这两位大哥哥大姐姐啊、对于这个小朋友来说是大哥哥大姐姐，但也是你的学生们，一个是吉他，一个是贝斯。 对， 那这两个学生都分别是学习了多长时间呢？ 贝斯我们的严欣同学 啊，严欣， 严欣学了也是还不到半年吧，大概5个月。 那就可以弹贝斯了，弹得这么好。 那对，特别棒、然后他也有音乐方面的天赋、 是吧、 就是的。 那我们的刘畅呢？ 还有我们的刘畅同学也特别棒、然后在学校学习成绩也是顶尖的、然后他们俩都是一所学校。 一所学校 了。对对对，都是 相 合 中，都一样。 对所以呢但是他们俩对于这个音乐的感觉都特别好，悟性比较高、我们的刘畅同学学习又好，然后在演奏吉他方面也是有天赋，悟性特别高。 太棒了、 他们是一起学习的、时间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吧、来，那由于这个话筒的原因哈，我问这个两位的、这个问题，两个同学，你们只要点头和摇头就可以了。今天来上节目你们的老师家长还有同学有知道的吗？啊、都知道。那他们现在在看吗？哇，真的是太棒了。好吧，那如果你也想看我们今天这个特殊的直播、特殊的现场和特别的皇上乐队的话，那请通过两种方式来观看。那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OK， 那么这个两种方式， 期待大家赶紧进来，因为我们今天的现场是绝对不一样的。 OK，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哈，还是要以歌曲的形式来跟大家见面。第一首 C 位主打歌，黄渤老师，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对，第一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 这第一首歌曲是我09年、然后是在公交车上写的一首歌。 公交车上，哎，这有故事啊。 对 啊， 特别的有故事。因为当时我觉得是在那个冬天的深夜，我坐在公交车上，就在中关村，然后看到 深夜， 对，深夜看到远处，对，是是是，深夜大概有9点多10点钟 啊，9点多啊， 哎，对对对， 末班车。 要在北京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深夜了。 嗯，要在北京9点钟10点钟那是夜生活的开始。 哦，那是， 嗯，是的 啊，因为是这样，我透过车窗，然后看向远处有一个那个高楼林立的大厦里边，还有好多的工人在那里施工，所以就折射出来。就是 很辛苦， 就是一种对比、然后其实大家都是来北京北漂，然后都是为了自己的音乐，为自己的梦想，为了生活而出来漂泊的。 是，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也想着祝福他们，所以就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就在这一路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写的这首歌叫做寻找家的方向。 哇，天哪，半个小时就写出来一首歌。好吧，那这首寻找家的方向， 对 啊，好，那么我们一个片花之后马上把这首歌带出来。 好， 稍等。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OK， C 位主打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好， OK。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准备好啊？ 有。 好，这一首《寻找家的方向》送给大家。 好的。 1, 2, 3。我不会再感到孤独，不会在无人的角落里哭，听到心的呼唤，勇往直前，因为那里才是梦的地方。嘟嘟嘟嘟嘟嘟，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工地机器的声音还在轰隆，早已精疲力尽的身体还在坚持什么？风吹过无人的街道，只留下冷清和寂寞，心中的思念一遍又一遍。一轮红日升上了地平线，夜晚的凄凉已渐渐消散，模糊的视线望着阳光照耀的地方啊，我想哪里是家的方向。看见亲人的笑脸，听见他们叮嘱声，在外要照顾好自己，你不会孤单，我们会陪伴你左右。我不会再感到孤独，不会再无心的呼唤，勇往直前。 到心的呼唤，勇往直前，因为家的温暖让我思念。 好，谢谢 谢谢。我发现黄渤是特别有这种就是主持人潜质的歌手。 谢谢。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场子交给你们，你们应该这个会很开心，就是几个人可以把这个现场热热闹闹的给大家呈现出来，是不是？ 对，必须的 啊，必须的。好吧，那应该这个给你们一人发一个话筒。对，好吧。那么这首歌刚才也说了一个大概的产出的过程啊，就是它的这个背景是在黄渤在公交车上突然间有的这个灵感。哎，你当时会不会觉得就是自己也是感同身受，因为大家都是来北漂的嘛。然后那个时候你来北京是多少年了？ 那会儿来北京已经有9年。 9年了？ 对。 那是这是几几年的时候写的？ 09年。 10年。 10年了。 09年写的这首歌。 对，我99年来北京。 哇，那你好早啊。 对 对。那你老家是哪里的呢？ 是这样的，我的籍贯是甘肃酒泉卫星发射的地方。然后呢， 西北的汉子。 对，那是。然后我出生在新疆，长在新疆。 哦， 所以新疆是我第二个故乡， 是吧？你看这个新出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然后呢也是跟这个西北甘肃我们的这个陇南岭南哈，都是分不清分不开的，这都是有渊源的。然后呢，哎，我发现其实西北出很多很多优秀的音乐人。 嗯哼，对，就是 对，他们是自带着那种就是怎么说呢，不能说苍凉的气息，但是呢很有地域特色，然后再融合现在时下的这些流行元素，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歌曲产出。尤其是来北京99年到现在，那也真的是20年了也快。 对，明年就20年 啊。所以你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了在北京的生活，对吧？ 对，是。 对，北京已经是你的家了。那跟这个我们乐队，因为我知道今天这个阵容，其实三位小朋友还不算是乐队成员。 嗯， 所以说这个乐队成员一共有3位是吗？ 乐队成员一共有5位。 那剩下2位？ 剩下2位 没来是吗？ 剩下2位，因为一个是键盘啊。对对对，还有一个 键盘今天来了也没地儿放。 对，是。还有一个是我们也考虑到人手的这关系。 嗯，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那个吉他手。 对，好吧，那他们可能今天这个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到现场哈。那咱们这个黄上乐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就几位是怎么走在一起的呢？ 我们是2016年。 哎，那也就是2年前嘛。 哎，对对对，是。然后我们相识，然后有好多的这个音乐上的这种共鸣啊，然后大家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切磋啊，还有就谈论音乐。然后谈论这个歌曲什么样的感觉啊，有什么好的感觉，有什么好的音乐，然后国外什么流行的来中国了，然后我们都聊，哎，聊着聊着然后就喷出火花了，然后我们就我们这几位就写了很多的歌曲。 哎，那你们还挺巧的哈，就是吉他、鼓手、键盘什么的都凑在一起了。 啊，对， 对， 是， 就没有说哎，我们都是吉他手，或者我们都是键盘手，我们都是鼓手，这样也组不成一个乐队。 对，是，一般的同行都有仇嘛。 啊，对，所以就是大家都不要聚在一起就对了。 哎，对，是。 是的，只有是不能说异性相吸，但肯定是。不玩同一个乐器的容易在一起。 对 对。那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三位小朋友哈，就尤其是我先问问我们的这个严鑫。对，因为严鑫离黄渤老师近，所以你可以用他的话筒。就是因为你现在是上初一对吗？ 对 啊，初一。那你就是又学乐器，然后呢又要上学，你会觉得很累吗？ 不会。 不会吗？ 不会。 那你每天，哎，我想问一下初一的这个课业哈，作业留的多不多？ 不太多。 不太多啊。所以说有，不能说有闲心，有时间来学习这个乐器。家长爸爸妈妈都支持你吗？ 支持。 啊，那么你这个在黄渤老师这儿学习，你每周要上几节课？ 2节。 每周2节啊。 哦， 那是周六周日去上吗？ 周日下午去。 啊，周日下午就2节一起上了是吗？ 对。 哇，还真的是。那你对这个乐器是特别的喜欢吗？就对贝斯这种。 是。 嗯，那你打算将来会一直学下去，并且以这个 音乐为你的一个梦想吗？作为你的梦想之一？ 我打算是这样。 打算是这样的。对，好的，加油加油哈。对，我相信刘畅也是一样的。那刘畅作为女孩子，这个刚才黄渤老师也说了，刘畅的学习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啊。刘畅一般这个在班级，哎，是不是快期末考试了？你们是哈？刘畅一般你这个在班里的排名能排到前五，肯定是没问题，对不对？ 那次期末考试没有考好。 没有考好。 全班第七。 啊，全班第七，没有考好，全班第七。哎呀，我的天哪！我要扎心了。对，你看，我觉得老师们应该也在看这个我们的直播哈，或者说听我们的直播，一听学生这样说，哎呀，真是迷之欣慰。你看看我的学生考第七就觉得是没考好了。嗯，对，所以说呢，老师也会非常为你们骄傲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刚才是说了我们皇上乐队这个非常霸气的乐队的组成，以及我们今天三位特殊的这个小朋友嘉宾，然后来到我们的现场，刚才一起为大家带来了一首《寻找家的方向》。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不知道你们想唱哪一首呢？先唱哪一首？ 因为第一首歌可能有一点感情色彩在里边，所以我觉得第二首要稍微欢快一点。 好呀。 哎，好，然后有一首歌叫做 Every Day 送给大家。 哇， Every Day Happy Every Day。 大家也没想到陆超。 OK。 对，好的，那就来吧。 好。 谢谢。 哇，这首歌非常的欢快，叫做 Everyday， 真的是Every day is a new day， 对，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嘛，是不是？所以每天我们都要开开心心的。啊，这首歌呢就是很欢快，而且我觉得非常有那种怎么说洒脱的感觉在里面，可能跟我们这个整体乐队的风格是有关系的哈。哎，我想问一下黄波老师，就是咱们的这个皇上乐队，就是你们有没有给自己的音乐一个界定，或者说你们的音乐会偏向于什么样的曲风？ 我觉得我们的音乐啊，就是我从学音乐到现在，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音乐第一个要好听，然后旋律要优美，然后呢最重要我觉得要打动人，至于风格如何吧，我觉得这个对不是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写音乐我觉得要一个感性的东西啊出来，然后感性要大于理性，这是我的感觉，你要太理性的话可能好的作品不容易产生啊。 是的，那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乐队或者说每一个音乐人他所产出的音乐一定是带有非常浓烈的个人色彩的，对吧？ 对，就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皇上乐队歌基本上主创都是您在写，是不是？ 对，是。然后我出一个动机，我的这个伙伴，然后大家一起来完成。 是吧？就是作词、作曲、编曲什么的。 对。 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听完了刚才这首歌，哎，我就仿佛来到了就是大西北广袤的土地上，因为我还真是没有去过甘肃，也没有去过新疆这样很美的地方哈。然后所以但是我能够想象出来，就是听你的歌，就或者说听你们乐队的歌，就给人一种特别旷野的感觉，就可以说哎呀马上就可以撒欢了。 对，是后面的歌曲可能给听众们更狂野的这种感觉啊。 是，那你觉得就是你生长的地方或者说你童年的经历对你的音乐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地方。 对，能跟上舞、啊、 因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以呢我们那里有维族，有回族，有哈萨克族、还有好多的民族，可能是我们很少能听到的，比如说俄罗斯族啊，还有东乡族，哇，哎呀，反正还有好多族，可能我现在都一下说不上来。然后就是我们汉族，所以我们在一个大家庭里边也很融洽生活的， 是吧？ 然后也很团结。然后呢，从小因为他们的音乐，然后感染了我，然后耳濡目染的、就是影响了我，所以我对于音乐的这个旋律和这种节奏，反而有那种。那叫什么来着？ 就是有天生的一种感染力。 哎，对，就是的啊，有那种敏感度。 是的，就是正是因为多民族的融合，然后从小就在这样一个非常团结、非常有爱的大环境下长大，所以他才会对音乐有这么多的，怎么说呢？有这么多的吸取，或者说有这么多的感触哈。好了，那么下半段呢，依然是有更多的好歌要带给大家。哇，还有四首，你知道我们这一聊，这歌就唱不完了。下半段我们要把这个更多的歌带给大家，好不好？ 好，没问题。 对，像飘荡啊 Please Help Me， 还有如蜜生活，包括一首翻唱。其实我刚看这首翻唱的时候我说哎，这是一首民族歌曲吗？ 其实是这样，这首歌曲是我们新疆的民族歌曲， 是吧？ 对，是 吉尔拉。 对， 有没有听过的朋友，如果有听过的话呢，你可以回想一下。下半段我们会把这个翻唱的这种形式带给大家，看看跟你想象的是不是一样的。好，那么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下半段我们依然精彩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开始喽。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终于回到了我们的现场哈，挑战新歌声的现场。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了。那今天呢，就是刚才短短的一个间隔，我们的现场格局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然呢，我还是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但是现在呢，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哎，这个我们三位的小朋友组，首先欢迎你们 ，Hello， 来，这回你们可以说话了，我可以听到了，对，来，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对，两 ，Hello， 哎 ，Hello， 你看，声音多么的清晰。刚才这位出生的特别好听的声音，就是来自我们的最小的年龄最小的小朋友啊，叫做刘一敏，是吗？ 对， 啊，刘一敏，好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刘畅，欢迎 ，Hello， 哎，是的，还有我们的严欣， 嗨， 嗯，哇，严欣这个声音很好听，你们是已经变过声了吗？还没吧？ 哦，我现在不清楚 啊，你现在不清楚是吗？好的，这是我们的三位小朋友哈，这都是我们黄渤老师还有我们皇上乐队的学生。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重磅嘉宾了，让我们欢迎皇上乐队。 好，谢谢。 耶 耶 耶，这个我们的阵容分开之后呢，你看你们仨就瞬间有了特写。镜头一下拉近了，然后看清了另外两位老师的脸，对，我们的吉他和鼓手哈，对，好了，那么我们就是这样哈，双管齐下，两边都是非常好的。那下半段呢，我们的这个歌曲刚才也说了，还有四首歌。那这样吧，我们就是先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音乐，让大家享受一番，然后咱们再开始聊天，好不好？ 好， 嗯，好的。那下半场的开场第一首歌。要带来什么歌呢？ 好，带来一首飘荡。 飘荡，好的，嗯，来吧，准备开始。 1 2 3，嗯，飘飘荡荡，飘飘荡荡，飘飘荡荡。我一个人在飘，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寂寞无助地涌上心头，沸腾的欲望像着了火，心里的彼岸你在何处？我闭上双眼，一切好像就在昨天，却让我一错再错过，想起那个温馨的夜晚，18岁的你陪在我身旁，没有鲜花，没有巧克力，向往，没有了你，没有了方向，我的心空空荡荡。 双眼，一切好像就在昨天，却让我一错再错过。想起那个温馨的夜晚，十八岁的你陪在我身旁，没有鲜花，没有巧克力，只有对爱的向往。对我的心房，我只是一个飘客，飘飘荡荡，飘飘荡荡，飘飘荡荡，飘向远方。Come on， 飘飘荡荡，飘飘荡荡，飘飘荡荡。向远方，飘飘荡荡，飘飘荡荡，飘飘荡荡，飘向远方。谢谢。 哇，这首飘荡就让我想到了一种植物叫蒲公英。对，然后就是那个蒲公英的花嘛，就飘飘荡荡，飘飘荡荡，带我去远方，然后呢就可以生根发芽，再创辉煌。好，那么这首歌听起来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苍凉呢，怎么觉得 就是的。好， 好吧，那飘荡这首歌是乐队成立之后写的吗？还是之前就有？ 乐队成立以后写的，有一次喝多以后写。 喝多啊？哦，我知道了，我知道这首歌为什么叫飘荡了，就有点晃晃悠悠的。 哎，对，然后扶着墙回家写的。 是，忽忽悠悠的就写出来了，第二天都不知道，哎，这歌是怎么写出来的？ 对， 对，哎，可是我就在想啊，就是在喝多了的状态下，真的能，就是还能创作出来吗？不跑调吗？ 给我的感觉啊，我觉得我在可能轻微的喝点酒以后，稍有点感觉的时候，对于音乐的这种这种敏感度还是特别高， 是吗？ 对，就是的，比我清醒的时候可能要好得多。 哦， 就是啊， 哎，还真是这样。 偶尔会借一点酒的感觉，然后写歌曲。 对，你看李白他总是借着酒劲写诗，那现在黄渤借着酒劲写歌。 对， 对，也是一样的，就确实有这样的音乐人，就他可能微醺的时候，因为我理解为怎么说呢，就喝点酒，他会暂时稍微麻痹一下你的神经，让你稍微放松一下。 对， 所以这个时候人的感性就出来了。他这个感性部分一出来之后呢，就很容易哎产生一些灵感，一种感觉呀，就是文思泉涌，哎呀，就想把它表达出来。 嗯，对。 那你有表达不出来的时候吗？还真有， 有表达不出来的时候。 那一般如果要是表达不出来，怎么办呢？ 表达不出来，我觉得就再喝还没到位 啊，还没到位，明白了。对，什么时候喝到位了就表达出来了哈。对，这首飘荡，那其实这首飘荡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是吗？就是只是说记。就是记录了一下当时的一些情感和状态吗？ 对，是。然后当时可能是特别孤单的时候，尤其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又喝了点酒，然后借着酒劲儿就写了这首歌。 好的， 就是。 哎，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三位小朋友也在，都是您的学生，是您的学生还是这个我们乐队的三位或者说五位成员都？这个是教过我们的这个学生们。 对，是都教过。 大家都是分任不同课程的老师，是吧？ 对对对，每一个专业都有每一个专业的老师。 对，黄老师您主教的是吉他，是吗？ 我的专业是贝斯。 啊，你的专业是贝斯。 对，我弹了20年的贝斯。 我的天哪，哇，那今天这个为了妍希，你把贝斯让给了他，是吗？你来弹吉他。 对，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老师今天要做那个绿叶，然后衬托我们的红花， 是吧？好，那红花这个表现 现的确实不错哈。那我们的鼓手老师，这个还没自我介绍一下呢，上半段一直没有你的话筒。对，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叫张作阳。 张作阳，好的啊，一听就是北京人。 还真猜错了、 啊、真的吗？哇，那怎么说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那你哦、 你 也是来北京？ 我来自山东。 山东啊， 大海， 应该是 日照海边。 日照海边，好浪漫的一个城市。 对， 那你主教的是打击乐是吗？ 对， 嗯，是的。所以这个我们的小一鸣就是你的学生。 嗯，对 对， 嗯，好。那么我们的吉他老师今天穿，今天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吉他手吉他老师穿的是特别正式的啊， 是吗？ 马甲三件套，来，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 也是西北汉子， 对 对，西北的， 是的。叫什么名字啊？ 庞锦，庞大的庞，锦绣的锦。 哦，庞锦，这个名字也是很浪漫哈。那你是正儿八经的这咱们的吉他手吧？ 对 对，主音吉他， 主音吉他。所以就是平时要是教小朋友的话，也是这个以吉他为主呗。 对， 对，好的。那三位小朋友们，你们都跟着这三位老师上过他们的课吗？ 上过， 都上过。 上过。 好，那你们来客观评价一下啊，你们喜不喜欢这三位老师？ 喜欢， 喜欢。哦，那是你们这三位老师都他们的课你们都上过吗？分别，就是还是说我学，比如说那个严欣学的是贝斯，你就只上过黄渤老师的课。 对， 哦，是这样的。好吧，那你们分别来描述或者说评价一下这你们的音乐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们都是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评价一下你们的老师如何。谁先来？ 我先。 你先。好，刘畅来展示你学霸的风范啊，来了。对，来吧刘畅，你觉得这个吉他老师来我们对着那个麦克风啊，对，来你评价一下你的吉他老师，非常的帅气的庞锦老师，是不是庞老师？庞老师他在上课的时候或者说你跟他学习的时候，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和感触是什么呢？ 老师非常有才华，然后上课的时候也非常和蔼可亲 啊， 不会 看他的面相不太像啊。庞老师 他挺像海盗。 对，庞老师因为特别潮嘛，我总感觉就是像你这么潮的人当老师，如果我是学生的话我会有一点害怕。哎，对，你第一次你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打怵吗？ 也是有点怵， 是吧？ 但是后来就是慢慢跟老师学，就会发现老师其实很幽默 啊，很幽默。 对， 今天真是话筒给你晚了，庞老师。应该早就给你让你来说。这是幽默。那有没有就是说可能你学的就不是很懂的地方，他会很耐心的去帮你解答是吗？ 是的。 对，所以就是毫无压力呗。是的。那庞老师，我反过来问问你啊，这个刘畅是你的得意门生吗？ 是。 对，那你每天要教或者说一节课要教多少学生一般？ 不一定， 不一定。 对， 那是应该不是一对一授课吧？还是会有？ 是一对一的。 是一对一授课。 对 对，那我弱弱的问一句，我们不点名啊，对，因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就是碰到过真的可能是这个悟性稍微差了那么一点儿，就是学得很慢，或者说你怎么教就是教不会，有这样的学生吗？ 有。 那你会怎么办呢？以你和蔼可亲的脾气，你会发火吗？ 那就慢慢教吧。 慢慢教。 对。 那会不会就你有没有跟学生说过，就可能如果是我的话，如果你怎么都学不会，我可能会跟孩子说你是不是不适合这一项学科，或者说你不适合这个乐器，你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想法吗？ 因为我没有遇到这样学生 啊。真的呀？我只能说现在的学生都太聪明了。对，我觉得我那个学乐器的时候就真的是可能老师也会这么去想，我这个孩子是不是不太适合。 那是因为那老师教的不好。 对，所以说什么呢，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没有学不会的学生，就只有说是没有耐心的老师。真的是这样、 可以这么说吧。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虽然说不绝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对，现在的孩子特别聪明， 特别聪明，真的，你们智商极高。哎呀，算了，我这个老阿姨就不跟你们比了。那我们接着来再采访一下，我们按顺序来吧。我们的小一敏，你对于这个我们的老师有什么感觉？因为你小嘛，然后老师会怎么教你呢？他对你是特别就拿你当小孩一样教，还是说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想想，还没有想出来。 你喜不喜欢你的老师？ 喜欢。 喜欢啊。那你会就是继续在老师那儿好好学习是吗？ 是。 嗯，那你的课业压力大吗？平时要写作业吗？ 写。 写。那今天的作业写完了吗？ 没有。 啊，没有。下了节目回家继续补作业啊。对，那我们的严欣呢？严欣 跟老师请假了。 啊，跟老师请假了，老师批准了是吧？ 就不用写了 啊，不用写了。哎，看到他的表情，不用写了。对，不用写了，太好了，太好了。老师现在在听节目是吗？老师说我后悔了有点。对，好吧，我们的严欣，严欣是一个不太善言谈、比较内向的男孩子是吗？是吗？ 不算是。 不算是啊，那我知道了，肯定是你跟我不熟。对，熟了之后应该就会比较开朗了。对，同学们都知道你学这个贝斯吗？ 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啊。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那像学校有一些文艺汇演什么的，你会去演出吗？会叫你去吗？ 这个我不清楚 啊。你不清楚哈、啊？对，可能还没有全面公开呢，先保存保留一下 啊。是。 对，这个学校一般如果要是我这友情提示啊，就是一般呢，在这个比如说越大，在高中啊，或者说在初中的时候，如果你会一样乐器，是很有人气的哟。对，到时候你好好练贝斯，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目光追随着你，你的初步第一代粉丝就会成型了。对，你想过就是说喜欢这边乐器，然后学，是作为一个爱好，还是说你对它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想着以后把它弹好， 把它弹好。好的，非常的单纯哈。好吧，那你来评价一下你的老师好不好？ 我老师挺仁慈，对我挺好的 啊，挺仁慈的。王老师，你看人家的用词挺仁慈的，看来你还是相对严厉啊。对，黄老师，你平这黄老师一看就是特别和蔼可亲，但是你教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我觉得啊，因为老师可能也有底线，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底线。然后在教课的时候，我觉得耐心还是很关键。还有一个反正是我觉得只要学生不是太过我觉得都可以包容，还都可以你去多鼓励他 啊、 也有学生，我以前遇到过学生 不好好学， 对对对，不好好学，而且而且触碰你的底线的时候，我可能相对来说会很严厉，很严厉，会当时给他的爸爸妈妈打电话，请您把孩子带回去吧，他可能不适合学这一门乐器。 对对对，我教不了。 对 对，好的，那这就是我们的老师哈，作为一个老师，他应该有的，就怎么说呢？赏罚分明，严爱有加，一定是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老师。好了，那么我们剩下的时间就交给我们三位老师啊，也是我们的皇上乐队。那接下来的歌曲要给我们带来哪一首呢？ 好，下面这首歌叫做 Please Help Me。其实这首歌是这两年，然后那个北京有很多的这个雾霾啊，可能我觉得大家都希望有一片蓝天，所以呢我们国家也一直在治理特别的好。 对，真的是特别好。我自己的感受就这两年、就是到这个时候、哇，天天蓝天白云，像今天其实天气真的非常非常好。 对，天气 我就觉得哇，这个治理太棒了、 就是、 太有必要了、 就是、对对对对对，就是 是的、 所以这首歌可能还有一个小的故事、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向谁致敬，因为他写了很多的歌曲、保护动物呀、那个关爱这种儿童啊、还有就是保护大自然的歌曲、然后他是一个天王级别的、叫做 Michael Jackson、因为是他的作品可能影响了我、然后也启迪了我写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感觉就是向人们在诉说一种，比如说我们是动物、我们是在向对方再说，请你救救我吧。 对， 请你救救我吧。 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要保持这个生态平衡， 就是 如果要是你关注了最近的一个 BBC 的纪录片叫做《王朝》，那么你看完之后可能会对我们刚才黄老师说的这个话会更加的有感触啊。来，那我们就先把这首《Please Help Me》带给大家。 好，谢谢。 当大自然中被抛弃所有的生命，你能否感觉到爱还存在心里？地球在流泪，冰川在哭泣，陆地在颤抖，海洋在咆哮，所有的生命都在向你哀求。 Please help me, help me, help me. Please help me, help me, help me. Please help me, help me.Help me, please help me, help me, help me. 我想回到飘着白云的天空下，我想看着鸟儿自由地飞翔，我想躺在美丽花朵的田野里，听蟋蟀哼着悠扬的夜曲啊。鸟儿失去了翅膀，鱼儿不再游来游去，黑暗里挣扎，忍着不愿掉下的泪水。当黑色的烟雾弥漫四周，天空中只有沙尘在飞扬，我们用爱创造的一切已渐渐消失在眼前，我怕再也无法看到明天的日出。 Please help me, help me, help me. Please help me, help me, help me. Please help me, help me, help me. Please help meHelp me, help me. 我想回到飘着白云的天空下，我想看着鸟儿自由地飞翔，我想躺在美丽花朵的田野里，听蟋蟀哼着悠扬的夜曲，让我家园，让我们用爱去创造美好的生活。在哪里你感受不到恐惧或伤痛，只要有爱，世界会变得美丽啊。 call 真的是很有爱的一首歌哈，谢谢谢谢大家。最后还有四分钟的时间，哇，真的是非常的紧啊，这时间过太快了。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把这个挑战的歌曲带给大家，好不好？ 好，没问题。 对，这是这个新疆的民歌嘛，是吧？ 对，是。 对，但是在这之前呢，还是要这个替你们也替大家问一问，说呢，如果我们想关注这个乐队的动向，然后那我们怎么关注到你们呢？有微博没有？ 有微博。 哎，微博怎么找到你们？黄上乐队吗？ 那对、啊，是我们的名字， 哦、 皇上乐队。 哎啊，然后就可以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皓月飞扬。 哦、 啊，对， 好的， 我们有一个音乐机构。 哦，好的， 啊、 这个我们就直接在微博上其实就可以找到，是不是？ 哎，对，是，还有音乐人在线也会有我们的啊、 哦 报道，也会有我们好多的这个、 okay、 音乐在上面。 没问题哈，就是音乐人在线、嗯、然后呢包括他们的微博也是可以找到的、嗯、就是皇上乐队，皇是这个黄土高坡的皇、 嗯、 上下的上、 嗯、 一定不要找错了，然后所有的演出信息还有歌曲的信息还有其他各种日常都是在上面可以找到的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找不到他们的歌怎么办，不会的不会的。嗯，好，那么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把这首吉尔拉带给大家吧。 好 YAKSMC， 哇，这是好有民族风情 耶、yeah， 是是是，这是一首维那个刚刚那句是维语 哦、 代表的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谢谢、 对，好，呀谢呀谢 啊，谢谢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就伴着这首欢快的歌曲吉尔拉结束今天的节目。 1, 2, 1, 2, 3, come on。高高山上嘛有个小，小里坐着个小姑娘啊，高高山上嘛有个小，小里坐着个小姑娘啊，小姑娘啊，高高山上嘛有个小，手里摆着个钢丝床啊，嘴里叫的是泡泡糖那么，心里想的是马路沙，嘴里叫的是泡泡糖那么，心里想的是马路沙。 Why Sigarushka Sigarushka Sigarushka 那种草皮鸭子， Why Sigarushka Sigarushka Sigarushka 那种草皮鸭子，吉他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骗子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